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脸色惨白如纸，大口大口地咳出猩红的血液，手中的昊天锤已经消失了，全身都在剧烈地颤抖着。他虽然终于破掉了雪清河的天使领域，但也同时耗尽了自己的魂力，以至于连背后的八蛛矛都无法维持收回了体内。在两人短暂的战斗中，唐三做出的每一个应对都是十分正确的，但是他与雪清河之间的实力毕竟有着巨大的鸿沟，尽管利用了雪清河的一定失误，但在破开天使领域的过程中，唐三还是消耗了大量的魂力。不管是乱披风之舞，还是在对手领域中潜移默化的消耗，以及之前战斗的消耗，终于将唐三体内的魂力全部掏空。此时虽然雪清河的伤势比他要重，但他的处境却比雪清河还要不堪，只能勉强利用最后一丝魂力控制着自己的蓝炎黄右腿骨飞行技能，令自己缓缓朝地面落去。蛇矛刺豚两位封号斗罗对视一眼，都看出了彼此眼中的惊骇。别人不知道，他们又怎会不知道雪清河那天使领域的威力呢？在施展了武魂真身的情况下释放这个领域，就算是他们想要从中挣脱出来也并非容易的事。可就是那只有魂帝级别的青年却完成了这样的壮举，不但冲破了领域的束缚，还一举重创了雪清河。此时他们才明白为什么雪清河会对唐三那样看重，唐三的潜力和实力确实已经大大的超过了同等级魂师。雪清河终于还是忍不住喷出了一口鲜血，背后的雪白羽翼已经失去了光彩。他深吸口气，凝视着缓缓下降的唐三，眼中流露出的并非愤怒和怨毒，而是一丝赞许的光芒。他自身的情况不乐观，但他也同时知道唐三现在是怎样的情况，一边飞速调整着自身的气息，一边凝视着唐三。 唐三，你带给我的惊喜真是一个接一个，我真有些不舍得就这样杀了你。没有你这样的对手，我想我进步的速度会大大的降低吧。你是目前为止除了大姐之外唯一一个有资格做我一生对手的人。 唐三没有说话，只是仰着头挺直腰杆，冷冷地看着雪清河，体内玄天功飞速运转，凭借着比这个世界任何魂师都要快的回复速度，尽可能地恢复着自己的魂力。他之所以没有在领域破裂时受到重创，一个是因为他是主攻，另一个就是因为他自身身体的强悍，比身体就算是封号斗罗也未必比得上他。唐三目光扫向了一个方向， 该来的应该要来了吧。 就在这时，那退后的刺豚斗罗突然身体一抖，一枚带着碧绿的尖刺破空而起，直奔唐三射去。此时的唐三已经没有了闪躲的能力，也更没有了无敌金身的保护，独孤博和杨无敌距离过远，两人更不可能去救援唐三。这刺豚斗罗选择的攻击时间和方式都极其的阴毒。 混蛋！ 金光一闪，强烈的金芒直掠而下，砰的一声闷响，虽然没有击碎那尖刺，却也将其冲击的从唐三身侧斜飞出去。之前在唐三那样刺激的情况下都没有怒的雪清河此时怒了，因为强行发力，他又喷出了一口鲜血，怒视着刺豚斗罗。 谁让你出手的？ 少主，我 刺血蛇龙，你们听着，唐三就算是死也只能死在我的手中，公平的对决是我给他的最后尊重，你们再敢出手别怪我翻脸无情。 两名堂堂封号斗罗面对雪清河的愤怒，竟都有些恐惧似的缓缓后退一步。 是、 啊、没想到你也有光明正大的一面。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正义与邪恶，而在现实世界中，胜利永远都是正义的。 光明的，不是吗？今天我杀了你，我完全可以在天斗帝国境内檄文谴责你们三个毒杀雪夜大帝。真要说光明，什么能比得上我的六翼天使？我知道，在你心中，我是卑鄙邪恶的存在。但你不想想，如果我真的一无是处，能够走到今天吗？ 一边说着，他的右手缓缓抬起，强烈的金光在掌中逐渐凝聚。虽然凝聚的速度并不快，但对唐三来说却像是死神的镰刀一般。他的魂力恢复速度虽快，但他却清晰地感觉到，当自己的魂力刚恢复一丝的时候，就立刻悄然消失了。这才明白，自己虽然破掉了雪清河的天使领域，但天使领域也在破开的一瞬间，将一部分净化能力注入进了自己体内。哪怕是只需要极少魂力就能施展的瞬间转移，在没有一点魂力的情况下，也不可能施展出来。雪清河手中金光凝聚，而此时的唐三却受到天使领域净化能力的影响，而无法聚集一丝魂力。 唐三，再见吧，让我亲手来结束你的生命，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放心，我会厚葬你，也会永远记得你。在你临死之前，就让你看看我的本来面目，相信你也能死而无憾了。 一边说着，雪清河抬起另一只手探入自己前襟之内，只见他手腕一翻，迅速掀起一整张一直连到髻深处的奇异面具，已经被他掀了起来。当唐三看到雪清河的本来面目时，吃惊的瞳孔一阵收缩。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雪清河，虽然身材依旧是男人的身材，可是他的相貌却变成了一张冷艳的娇颜。表面看去，他似乎只是二十出头的样子，肌肤如雪，凤目含微，与原本雪清河那平易近人的样子相比，他要有个性的多。挺直的鼻梁，略显纤细的凤目，带着几分威冷的面庞，骤一看去，他并没有宁荣荣、小舞那种级别的美，但他那份冰冷中的威严，唐三也只是在比比东的脸上见过类似的神情。这长时间冒充了太子雪清河的前任武魂殿教皇的后代，竟然并非虚眉。雪清河手中的金光变得越来越浓郁，看着唐三，他眼中有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，其中最多的是叹惋。 我的真名叫做千仞雪，唐三，死在我手中，你总算不是个糊涂鬼了。 一边说着，他扬起的右手在空中缓缓下劈，速度很慢，他的双目也一直凝视着唐三。在死亡的威胁下，他相信这样能够带给唐三最大的心理压力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心中也还保有最后一丝希望，在他看来，只要是人就会畏惧死亡。 男也好，女也罢，对于我来说，你的身份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既然你出身于武魂殿，就只能是我的敌人。难怪你也会冲动地说出自己的秘密，在果决的背后还有着一丝优柔，原来是女子。 你们是什么人？竟然敢擅闯皇宫！ 千仞雪脸色微微一变，眼中的光芒终于被灵力所代替，杀伐果决的一面显露无遗。右手骤然加速，宽达3米的庞大金色光斩从天而降，直奔唐三斩去。下定决心要毁灭唐三，他这一击已经用出了现在所能达到的全力。就在千仞雪这一击挥出之时，突然唐三身上属于蓝银皇的蓝金色光芒一闪而逝，红色光环也就趁着那一瞬间亮起，一个虚幻的窈窕身影飘然而出，挡在了唐三面前。长发飘飘，肌肤胜雪，可不正是灵魂状态下的小舞吗？面对雪清河那灿金色的光斩，小舞脸色略微变了变。他作为魂技出现，本身和唐三施展第六魂技的虚无效果一样，而且是更为彻底的虚无，任何物理和能量的攻击对他的身体都无法产生效果。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也无法去抵御任何形式的攻击。所以他虽然凭借着自己的灵魂之力强行释放出了这第六魂技，但现在他这样的形态是无法替唐三挡住这一击的。就在这时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小五的双眼骤然亮了起来，灿烂的粉红色光彩令他的双眼变得宛如宝石一般璀璨动人。在那粉红色光芒牵引下，一道身影从唐三腰间飘然而出，瞬间与小五在半空中融为一体。反身飞扑，小五张开双臂，长发甩起落在唐三肩头，而他整个人也就那么投入到唐三的怀抱之中，用自己的身体去护住了唐三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半空中的金色光斩落了下来，那突然从唐三腰间出现的身影自然是小五的本体。这一刹那，小五的本体与灵魂竟然结合在一起，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小五的身躯不再空洞，那充满了火热的情感令唐三身心俱震。 小五，这是一个真实的小五。 唐三想动，想要扭转自己的身体去抵挡那金色的光刃，可是他现在根本做不到，体内一丝魂力都没有，那注入他经脉中的净化能量虽然不足以伤害到他，但每当他的魂力凝聚起一点，就会与体内的净化能量相互抵消一点，此时他的力量又如何能与小五抗衡呢？小五那双闪烁着淡粉色光芒的眼眸深深地注视着唐三，紧紧地搂着他的腰，此时此刻在小五眼中只有唐三。 小五， 眼看着那金光落在小五身上，唐三心头剧痛，两人的身体同时被那强大的力量掀起，小五俏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欣慰，他又一次保护了自己最爱的男人，眼神温柔地看着唐三那已经变成红色的双眼。 哥， 一声轻唤却是对唐三灵魂的震撼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当他又一次听到小五的呼唤，他眼中的红色尽数褪去。 小五，我的小五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